好啦，咁今次呢我哋呢又咗一个礼拜又过去，我哋今次讲呢就係禽流感。嗱，禽流感呢嗰啲扑街就话即将爆发，我就话一定唔会爆发。咁呢呢个我自己睇法啦，第一就因为世界 你问我哋啲专业啦，我啱啱先喺世贸开完会议。 真係啦。 係呀，咁你睇法啦。嚟我先讲啊，大家而家最近有冇睇新聞啊，嗰隻牛呢攞住嗰个牛醬，嗰个其实係我嚟嘅。我 屌你老味讲禽流感啊，街 大家系咪就都冇乜几靓啊？讲 禽流感啊， 系咪你世贸开会有啲咩发？ 有咩发？我啱啱先同阿陈浩会长大家倾过嚟， 有冇点解咧？ 冇啊，佢话呢排唔系咁方便， 撞啊， 系啊，撞唔系佢撞，佢冇啦，睇得惊啦。咁我想睇下禽流感呢样嘢，大家研究啊。 嗱，我觉得咁睇啊，今次呢个大势咧，系禽流感系做出嚟嘅。 但我琴晚咧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喎， 咩啊？ 我行到条街度见麻雀死咗， 屌你执翻嚟冲水俾人饮啊！仆街， 你唔知咩？而家你叫我饮鸠杯埋， 屌你唔系啊！唔系嗱，我觉得禽流感我咁大， 系 因为上一个世纪，即系上一个唔系 generation， 上五个 generation 五十年前，点解禽流感 发生？西班牙大爆发1918年， 系啊， 我哋有做资料搜集噶。 嗱， 好嘢喎！ 喺上一次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点解地球死咗一半人？ 嗱，咁我要跟翻卡尔维诺嗰个理 论，好玩啊！ 喂，但系你讲真人， 真人 死咗 一半人，地 球专业人。 点解上次西班牙流感 我系死咗西班牙一半人，定死地球一半人？ 全地球差唔多死一半人。 依家非洲咪死好多人咯？ 全地球一齐爆发啦，即系死咗 好多人。嗰阵时非洲好少人啫， 系嗰阵时非洲好少人。嗱，咁我点解咁睇？今次个流感冇会上一次咁严重。第一，流感死嘅原因 complication， 上个世纪嘅呢个医疗系统佢能够医 complication 嘅嘢唔多，即系你喺屋企嗱，你而家喺屋企， 你讲紧并发症， 并发症系你能够医并发症，同埋人类认识并发症好少啊，即系可能你发烧以前，屌你发烧死人啦，大佬，即系伤风咳都真系死人，而家好少啊，以前肺痨，屌你10个10个医唔好，而家肺痨10个11个医得好靓食嘅， 唔系，而家好多人都肺痨啊， 系啊，屌 你咁成日肺痨， 屌你跟嗰大镬仔， 我交肺痨 啊。咁我所以咧， 第一你醫唔到 流感，今次全球爆發機會好大。第一樣嘢，大家認識呢個病好多，同埋個醫療系統，我哋嘅知識水平都好高。 咁啊死啦！ 第二樣嘢就係、根本全世界都喺度夾住。嗱，美國唔跟住傳過嚟咩？瑞士唔跟住傳過嚟咩？你東南亞一爆發，嗰個國家一定會被人鎖住咗，禁得好死嗰啲嘢。所以個爆發流感嘅機會亦都好大。 哇！睇到阿信哥眼定定，即係信以你為真喎。不過我都真嘅，我覺得都係。點解咧？我观察到啊，沙士嗰一翼啊，都爆唔捻到啦， 啱啊，爆唔到啦， 你明唔明啊？我最近先同沙士咧个开老会啊，又系啲沙士菌就好嬲啊，佢话咧，上次咧就咁捻耐， 呢个系咪作文嘅二人化 咧？你听啊，九号事啊，听到雪层层，我讲嘅专业，你又喺度笑鸠我。 屌你老味，你讲嘅真系冇专业啊，大佬啊！ 我先啦，我作文用咩二人化讲啊？即系嗰啲菌啊，沙士啊，已经部署咗咁耐啦。你班仆街都死咁撚少喎，今次我哋 H1N1 已經係死好撚咗雀仔，死唔到人喎，你驚唔驚喜啊？ 唔係，因為咧第一個傳播途徑，你話驚有洗牌效咧，就算有冇藥醫都好，因為你感冒啊，通常冇藥醫，而家好多感冒冇藥醫㗎啦，問題個 complication 嗰啲都冇人醫㗎嘛。 你豬鏈球菌死人都係因為 complication 會死人㗎嘛， 嗰啲死豬閪啫。 係啊，即係你沙士，沙士根本上嗰陣時，第一政府講大話。唔係非典傳播， 我又覺得咧，我哋中國大陸一嘴咧就係發現呢個神舟六號，點解咧？佢用呢個科技嗱，如果一美國爆發咧，中國喺新疆同埋喺一個西藏啊嗰頭啦，佢會擺到留國四人組，所以啲菌過嚟， 屌你！ 唔係，你又 死死喺度， 大家冷靜啲。 語問啲中國人上去火星嘅，諗住就係咁樣避過呢一場災劫。想當年啦，從人節啲人上山避難都係咁樣，瘟疫避免唔死啦。 我話俾你聽啊，劉醫生， 上網啲嘢很弱啊，上網因為驚我琴日咁所以上咗啫，唔係因為驚唔光啊。我話俾你聽， 我話俾你聽先啦，聽我講，你講撚咗啲真係廢話。我哋本來有一個話題講初二四六對講咗， 專業嘅意見咧。你聽嗰啲咁嘅嗰啲豬閪局長，又係嗰啲混合嚟喺度講東講西，講嚟講去咪有幾幅皮。我個部長就話：嗱，你哋咧就唔好落草咁多鄧敏福。一個就話：你哋草多啲鄧敏福啦，咁樣。啊，一個話東，一個話西喎，都唔知做乜，係咪先？ 唔係嗱，呢單嘢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啊。第一，禽流感嘅爆發咧嘅，我攞沙士嚟做一個比例， 冇錯。 政府當年講咗一個大話，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大話。 政府年年都講大話。 我知道大話最緊要啊！ 點咩？ 就係沙士由呢個非點活嚟到傳播，呢個係大話嚟啊！因為如果用非點活傳播， 咁我 喺淘大花園就唔會死咁多。 咁我喺沙士屌閪傳播嘅， 沙士係空氣傳播啊！因為如果唔係用非點傳播嘅話咧，淘大花園唔會死咁多人，因為喺個氣格裏面水分已經被鎖住，細菌在水分裏面被鎖住的時候就不會彈得那麼高。 這個所以這個技術是不是即是敷面那些？ 不是啊，你一點點的非點傳播啊。 是的，陳鳳本身也這麼說啊，那時 肺炉菌就是非点传播，就是空气传播，所以它的传播途径是会被锁死，那范围不大的。但是沙士为什么这么多人同一时间即刻染病，就是因为它是空气传播。为什么它不敢这么说？因为一说出来全球大恐慌，这个是一些有常识， 但是我们 都是有知，即是你有少少 的 医疗常识都会知的人。 回到去那个各位前面，如果它真的禽流感爆发，很短时间不用十分钟就会吹全球的了。 对 吗？对啊，所以都是那句，買定啲牛角先啦，唔好再咁樣諗。你明唔明啊？我哋而家連鄧敏夫都攞唔到貨，我哋點樣可以有錢買咧？你應該等我哋攞啲貨，然之後先全球大恐慌，我哋先可以發達噶嘛。 嗱，我話俾你聽，今次咧， 咁咪又係全球一體化俾人線到咯。你今次我喺世貿嗰個 WTO 嗰度， 我就買牛角先啦。我哋做牛角先就發達。 你唔好咁大聲啊！呢啲秘密，國家秘密，我哋今次收埋嚟賣，收埋嚟做，我哋。 事件上可以看多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叫官商勾結。 當然啦， 政府吹得咁行， 有什麼理由？我有什麼理由？我做牛角先發不到達， 你吹就吹，你再說我打陣你你誤導市民，屌你 我已經說了，是一些官誤導市民的 根本啊，你入特品方第一沒用， 是 virus 來的嘛， virus 是沒得預防的，大佬 是第二樣東西太貴了， 幾錢啊？幾錢啊？ 我們現在收到的最高炒到600多元或者1000元都 冇，但係你貴唔貴都冇問題啊！但係你個問題就係 冇錢買啊嘛， 唔係你冇錢買都冇問題，但係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係食咗個改善唔大啊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官商勾結嘅結果，就係佢吹到咁行，係一班人突然間攞到一啲錢。 冇錯， 你沙士嗰陣時嗰啲病毒夠吹到行啊，你又唔見周圍死好多人，因為佢根本覺即係知道嗰個病源喺邊。 超強力的牛角線，第二隻恐龍上火星地呢個咩 啊？你冇事，哥你上嚟上嚟，你睇一樣嘢就知啦。流感大爆發啦，香港夠雪梨流感大爆發啦。 我咁都係講，俾阿筍哥，筍哥有咩講喺度笑嘅？筍哥，我想講冇嘢講。 我今日要加24,000個市民都叫人打牛角線，哇！咁啲市民唔使驚啊，大佬唔好入特品啊！ 但係你講嘢同嗰啲官一樣咧。 其實應該是很快死開， 不是他不是空氣，他是一個叫做飛蛾，即其實是近距離去不到遠的、 哦、你他就一定被大話騙到了、 這個是真的，這個是一個飛蛾的，因為 他去不到遠，因為他在空氣裡不會死的，但流感 的粒子呢他很輕，他會現在死了 不是你是惹了就不是死了， 我吹惹了你 是惹了就不是死了，但是為什麼我們上一個世紀會咁驚，今個世紀我勸大家唔使驚，就 係因為今個世紀死就白就上帝保佑啦，我而家仲係出上帝。 仲有冇問題？ 我睇到依樣係都係強化咗，尤其是嗰啲高官好容易落台。局長，但係嗰啲分分鐘我叫邊個啊？梁志豪，嗱嗰啲咧就咩？就真係做官啊，做行政立法。我哋嗰啲做咁耐牛嘅醫生咧，都未強化自己嘅系統，已經就死撚咗啦。你話你做得水哥係咁笑又係咪？ 知唔知嘅？我告訴你大家聽，你買特敏福，你不如買啲 H， 唔係你不如買呢個 N 一百口罩。 梗唔係啦，買幾身，到時嗰啲人死，自己唔使死咁辛苦。 屌你，係我咪有隻腳啊，有隻腳啊，勁要揾個生拉啊，六千分之一秒就死啊，食緊就抖，屌你老！ 我嗰啲眼線你唔好睇啊，信得多所以就有認真合，點解唔戴套嗰啲？你唔好信啦。 Something